好啦，我哋翻嚟啊，头先就讲依、這个雅典人就收到斯巴达人嘅信息，就叫佢去开依个武林大会。咁就去科林斯开嘅。咁科林斯开喺边度咧？咁如果大家而家睇 YouTube 咧，就见到有古希腊地图，系黑色嗰个地方交叉嘅地方，就系科林斯城嘅所在。咁其实咧，成个希腊咧就分两部分。咁啊，南边大家见到嗰个黑色下低嗰个咧叫伯罗奔尼撒半岛，我哋成日话伯罗奔尼撒半岛就系嗰个斯巴达所在。而分隔佢哋中间咧就系个地，令北边红色嗰个就雅典啊。而分隔伯罗奔尼撒半岛同埋雅典中间有个地峡，地峡嗰个位啱啱好就有个城，嗰个就科林斯城。呢个城嗱，斯巴达人我哋讲过系非常之封闭，但系佢有个中部。但有一个城是永远都忠于他的，这个就是科林斯。这个位置是代表是由于握住这个希腊啊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对外的通道。所以 他专门是从商的。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斯巴达人一直认为要对抗北方的人只需要在那个位置整一道城墙就可以对抗对方。这个是他的想法。所以因此科林斯亦都係不停咁認斯巴達做大佬，聽曬斯巴達人話，即係一個做好一個做歹啦嚇。係咁樣嘅情況，即係英國人與美國人嘅關係，兩個城邦係。咁當時佢而且所以依個城咧就又話有住連結南北嘅象徵。咁啊喺嗰度開武林大會，點知？系点解要开呢？当时咧就啱啱好啊！呢个波斯人就系我哋见到喺北边吓、啊，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喺北边啦，最北浅绿色嗰个地方咧就系马其顿。 系 咁啊，而喺个下低嗰度咧，我整咗个有个人讲嘢唔嚟帮拖优跨游行嗰度咧，就叫做帖撒尼。呢个地方咧，同埋呢个马其顿咧，不嬲都系同呢个希腊人友好。咁帖撒尼咧就整咗封信过嚟，就话嗱，而家人哋要渡个江啦，去咗紫色嗰度，吓、啊，即系渡咗江而家杀紧过嚟。我哋嗰度咧就有一个峡道可以守。如果你哋喺六月之前你哋嚟，五六月到之前嚟唔到，对方就杀到过嚟，你就唔好怪我，吓、啊，要投降啦。因为人哋其实揾你斯巴达同埋揾你雅典晦气啫。 系就唔关。 如果要我担吓， 你几沉？ 专有投。 就是 为找你寻 我月老的 啊！如果你要我打我可以，如果你要我打呢，我单拖我打不赢，所以呢你就不要怨我了，这么讲。那于是他一听到消息就好，我们现在懂得选个盟主出来、啊、希腊大盟主就走出来打了。又那么大盟主一定是斯巴达，大家没得说，陆军的统帅一定是斯巴达，一定是没得说。但是说咁啊，海军统帅呢咁样讲，一讲呢佢喺沿海嗰啲岛通通大部分都话雅典人唔得 ,no way, 我哋系唔会承认雅典人做呢个统帅嘅。 因为唔俾佢做大佬。 唔俾佢做大佬。咁其实最重要原因系咩呢？点解斯巴达系咁受人欢迎？第一，斯巴达做咗大佬好耐啦，唔使讲。但系最重要，斯巴达基本上佢本身系一个比较封闭主义嘅地方。 系 佢唯一劳役嘅地方就系佢自己嘅西边啊，马西尼亚系佢唯一劳役。其他嗰啲咧就得闲走出嚟主持一下公道，即系你收克里门尼咁啦，收下钱打下人。但系佢哋系唔会去劳役其他地方。但系雅典人 佢唔会出去其他地方，系就喺雅典嗰啲可能啲商业上面不啦，系欺诈嗰啲嘅其他城邦仔啊嘛。 系啦，就欺诈其他岛啊，其他城邦仔。而且大家谂下，我哋讲佢哋米斯霍克利系海信出身，就系、是、非常之蛊惑臭串嘅。等阵我哋会讲下好多佢哋好多蛊惑嘅事，即系点样呃人钱，打仗都要呃下人钱嘅，即系专门坤自己人。即系可以谂下佢做生意，大部分啊啲人做生意都系好狠辣，当 Donald Trump 咁谂啦，就得罪咗好多人。咁得罪咗好多人，所以佢哋就话雅典做统帅 no way 啊。咁但系雅典人自己本身咧就喺度闹啦，即系一齐嗰啲使节，一齐十将军坐喺度开会就话唔得咁噶，我成个希腊系得我有200艘船，你哋个个100艘船都唔到，你哋冇理由咁样，一定系我做统帅。咁当佢闹到好紧，最紧要嗰阵，地米斯托克尼就企出嚟就话：听，我哋雅典人唔做统帅，我哋唔会管海军。由斯巴达人 系 咁脱， 由斯巴达系啦，选一个人出嚟啊。咁呢个人咧就系、是、叫做Urbis 嘅人吓 ，Urbis 啊 ，Urbis 呢个人 斯巴达嚟嘅， 系斯巴达嘅人嚟嘅。咁其实佢又唔系咁识海军嘅，就话你选佢出嚟做统帅，我做参谋 啦。 啊，贪佢乜好？就系贪佢唔识海军。 啊，好，直接跟住控制翻佢。 系啦，咁嘅情况咧，就系等于阿曹操与袁绍，咁大家就会明白噶啦。啊，就我唔会做海军统帅，就你斯巴达人拣个人出嚟做统帅啦。咁讲，咁当佢讲完之后咧。雅典的人就跟他讲啦，即刻话喂，咁唔掂啊，大佬，我哋正路系我哋出咗而家我哋出咗200只舰，家当底裤都当埋呢铜台桥，地米斯托克嚟就咁讲，大家只要尽力去打，啲人有眼会睇到嘅，唔好拗， 都啱嘅。睇结果， 咁当时吓睇结果，咁当时啲人睇到咧就觉得吓、啊、你个人其实都唔系传说中咁贱格，都识大体。咁啊，呢个风波咧就解决咗，于是就全军就出发向北行，就谂住行去帖撒利啦。但系当佢行到去中间，差唔多入个地界嗰阵，突然间见到一匹快马走咗过嚟，落落落落落走来，有个侍者又截停咗佢：你系边个？我系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派嚟嘅，大家唔好搞清楚，呢、這个唔系亚历山大大帝，系嗰啲唔知祖父曾祖父级嘅人，就我哋之前几集 八年大佬， 系啊，咁咧系之前几集我哋曾经讲过，有一个马其顿王啊，就为咗要参加奥林匹克，不惜去呢、這个啊改呢个宗改呢个族谱，就话自己系希腊人嗰位，是 啊、 就系呢位大王亚历山大啦。咁、哦、呢位亚历山大咧就派人嚟就话，喂大家唔好嚟啦。帖撒利嘅波斯人嘅帖撒利提供俾你嗰条秘嗰条峡道，波斯人唔过，由第二条路攻咗入去啦。你哋嚟死梗啊！一听到佢哋就大惊啦吓，于是就咁我哋翻去科林斯先，翻去总部先，再商议个事为已经系五六月中间发生嘅事啦。 哇！系啊，要行山长水远噶，以前真系。 啊，起码要行十几日啦。咁啊，于是佢哋就水陆就翻到去。当佢哋翻到去冇耐，又入开武林大会啦。但系当佢一开武林大会，发觉又少一缺人喎。点解呢？原来就系呢个波斯，当呢个波斯人入咗铁沙利之后，阿 Sexus 咧冇乜嘢做咧，又话咁我又要开一次比武大会，我要因为当佢一路经过晒所有地方嗰阵咧，佢个军队不停咁喺沿途，即系要你人质，要你兵，就不停咁吸纳喺欧洲方所有蛮所有咩马其顿人啊，所有嘅军队入嚟，佢话我要嚟一次大检阅，睇下你哋有几好抽咁讲。咁啊，点解会咁咧？即系一嚟就整顿下啲军队啦，啲 logistic 可能要整顿下啦，唔够兵，唔够成啦吓，即系啲粮食要整啊。二嚟咧，又系一次攻心之术，就向成个希腊再次发出土地和水嘅要求。中间系除咗斯巴达同埋雅典之外，全部都收到。 喂！ 所以在这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入面，斯巴达一向的31个城邦全部都没有交到，但是剩下那些就全部交了。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北边的只剩下雅典和这个普提尼亚和另一个小城邦没有交到，其他基本上是近乎全部交了。咁於是31个城邦就即刻话，既然系咁，我哋就敌决为盟，就落咗一个重誓，就话他朝我哋打低咗波斯人之后，当日配伴我哋希腊人交出土地和水嘅城邦，我哋一定会逼佢哋交出佢哋财产嘅10分1交俾兜快， 啊， 即系交俾呢、這个 啊 呢、這个 Anfield。系啊，上俾 Anfiony， 即系呢个吓，佢哋直情系对住呢个神殿同盟个祭司起誓，咁样讲好严重噶啦，呢个血誓。咁讲完之后，佢哋就话好，我哋决定就喺呢个温泉关进发，就去嗰度顶住佢。咁于是温泉侍卫，公元前480年，大约八 月咁出发，而正式开始咧，根据历史推测翻，就系、是、当时系公元前480年嘅九月八日至十日开打嘅呢场战争。 系 咁啊，当时咧嗱，而家大家睇 YouTube 咧，就当时其实除咗喺军权关嘅有一场陆战之外，其实仲有另一场海战，就系、是、Battle of Artesium 吓、啊。咁点解要打海战呢？嗱，而家大家睇嘅地图就会见到咁，你温泉关系陆上，佢个陆地嗰个位咧，虽然话系好窄，系好容易顶住，但系其实佢有个弱点嘅就系俾人后边兜督，如果佢用海军喺后边兜督佢咧，佢就必死无疑嘅。因此佢哋就必须要喺嗰个海峡嘅海口位，大家见到 Artesium 嗰个位啦吓、啊，就喺嗰度顶住佢。咁於是希臘當時咧就用咗大約200艘艦， 係 以上就喺嗰度布陣啊，就駐扎，就同佢死過嘅。係咁咧，我哋首先講下佢戰前五日發生嘅事先啦嚇。 好。 咁咧，當喺佢戰前五日，就大約喺公元前480年九月三號度左右，啊、我哋讲陆地先，喺、啊、陆地上先，就依个薛西斯咧，就终于就到咗个口啦。嗱、啊，如果而家大家睇 YouTube 会见到，我哋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希腊去到嗰个位咧，见到系阔咗好多嘅，因为经过一千年嘅水土咧， 系流失 嗰个位就吓、啊、就流，唔即系个水土系不停咁填嗰个位啊。 系。 所以就阔咗好多，但系当时其实嗰个口位咧得14米阔，啊14米啊，大约系一架车咁长度嘅啫。 一个货车咁长，你两架货车咁长度啦，大概 吓系好短嘅，即系等于一个 Corolla 有几长啊？系咯，两个货车放长咗，其实系好窄，只可以容一架马车通过。当时嘅形容系 系。十四米应该可以好多货架车，不过可能佢嗰阵时啲路线个质素太差啦， 吓、啊，即系可以行嘅路啦吓，咁啊系二手难攻， 系， 咁啊当薛西斯喺战前五日九月三号到咗嗰个地方嗰阵，佢听佢嘅大军一路滚啊，听到啊，前面有人顶住你，佢就吓咗一跳，咁啊然之后就派人走过去就去问。啊、就派拆球走去那里问，咁当时希腊咧就大约系用咗10,000兵嘅，咁斯巴达系有300，而其他个军队都系好少，但系咧佢就将斯巴达就摆咗喺前头，所以咧佢净系见到斯巴达兵，咁当时佢见到嘅斯， 因为系最精锐部队嘛，300个， 咁啊当时佢一见到就。excuse me， 一见到佢见到班友仔喺度梳头跳舞唱歌好轻松咁，佢吓佢一跳啊！佢好觉得好难以置信。其实薛西斯打呢场仗一路以嚟，佢所谂嘅就系话，我应该系冇人够胆同我打。佢系谂住食住呢个势，由用住100,000人，我哋用100,000人呢个位，其实可能50,000啦，点都好，我嚟到你系一定会投降，即系等于曹操打赤壁去轰下孙权一样，系冇人够胆同我打，因为沿途系冇人够胆同佢打，而家突然间有平人同佢打，佢系好惊讶，你谂下佢系连一个首富系乜水都唔知嘅二世祖， 我谂住冇人挡我啊嘛，点知就系有班人喺度挡住我。 啊、所以他很惊奇，於是他就问一个随，於是他就想起一个人就去问他，这个人就是大马托斯，就是这个前斯巴达王。其实当他一过了欧洲大阅兵之后，他已经问过大马托斯一次，就说召我大马托斯来，大马托斯我听说、你看看现在大阅兵，你看看我这里多雄壮，我听讲你是由希腊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邦过来、啊、据说都好，即是当地的盟主，那你认为你的故国面对我这么庞大的大军，究竟会不会投降呢？哈哈哈哈，这样说大马托斯就一句，大王你想听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咁啊，阿大王就话啦，咁啊，当然系真话啦。你放心，你讲真话，我唔会怪你嘅，我唔会好似对住嗰个首富，好似成个689嗰个人咁样斩开你两橛嘅，放心。咁于是大马托斯就话：既然你系叫我讲真话，咁我讲。我哋斯巴达人咧，吓、啊、就基本上。啊、我哋就系唔会听任何人讲我哋系自由，但系并不代表我哋完全嘅自由，我哋系会听从呢个法律、啊、我哋系会，我哋对法律嘅敬畏等于对神明嘅敬畏系一模一样。而呢、这个法律，我哋最重要嘅一条法律就系面对敌人死不言退，呢、这个就系最重要嘅法律。所以。是一定会同你打到最后，所以大王啊，佢哋系即使剩翻1000人、100人，佢哋都系会同你死过嘅咁讲。咁啊，当时阿薛西斯听到，即刻话：你讲嘢啦，你啊，我完完全全唔信，我完完全全唔认同你所讲嘅嘢，点解咧？因为你哋呢班人永远都唔系置喺一个人嘅控制之下，啊、我哋一个波斯人可以对付你三个希腊人，即系佢系用翻以前啊几十十年前嗰阵呢个爱奥尼亚大叛乱所见到嘅情况嚟讲，啊、我哋一个波斯人可以打你十个啊三个希腊人，基本上你哋根本。剩下1000人、100人见到我这个大军，你们不怕、啊、而且他是在我一个人控制之下，我将我如心指臂，只要他们不听我话，我就鞭他，鞭到他敢跟你死过。基本上有什么好，基本上他是完全不是我们的敌手的。 因为他十年前见到的是那些雅典人嘛，现在十年之后见到的斯巴达人嘛。 是即是一个是山区佬，一个是城市佬，所以是完完全全不同。我等他这样讲，那么这个大马托斯就说、大王，你讲的又是没错。老实讲，一个斯巴达人、啊、是一个斯巴达人对着两个希腊人，对着三个希腊人，同样的质素一定是打不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都不愿意，即使单拖同一个希腊人打，我都不敢打。但是我可以很准确地跟你说，他日你见到如果是一群斯巴达人合埋的话，他们可以叫做无敌，你是会死伤惨重。虽然大王，你老豆对我就恩重如山，当日我被我的故国侮辱，剥夺我的荣耀，我来投靠你老豆大流士，他对我恩重如山，而现在你要我讲出真的说话，我就告诉你听的真话，我是很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功的。大王，当时在大阅兵之后，谁个好好像薛西斯当时很开心，觉得吹水不抹嘴，那就不当他一回事。现在当他见到斯巴达人顶不顶他的路，于是就说叫大马托斯来，就问大马托斯，你说你们斯巴达人这么厉害，现在你看他在那里梳头发，在那里跳舞，究竟在做什么？他不是想打吧？那么于是大马托斯就说，大马勒斯、啊、对不起大家，就说话可以告诉你，斯巴达人准备赴死之前是一定会整装，他现在想着跟你死战。 是 咁薛西斯就说，讲嘢啦，你黐线！我哋等多阵，睇下点样再算。咁其实佢等乜嘢咧？其实就喺度等紧个波斯嘅舰队嚟到，再决定点做。咁啊，而家我哋睇下啦，战呢个就系喺5日之前所发生。咁我所发生，而其实好啦，咁然之后我哋要睇下咯。五日喺第五战前5日，陆军就大家喺度对峙啦。啊、海军咧就未停嘅。首先就喺5日前，就系、是、呢、這个嗱，我哋睇见咧1233个位吓。咁喺一呢个位咧，就系、是、当时希嗱、啊、见到蓝色交叉个位。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就 Artisium， 就系呢个摊仔 就是希臘的海軍駐扎處。當時綠色那個呢就是沒多久這個波斯人波斯艦隊的駐扎處，但是我們現在看第一線那個島呢就是當時希臘的海軍在那裡駐扎，就是 作為前哨基地去監視你對方有沒有人。大約在9月3號左右雙方發生了一次遭遇戰，小艦隊有衝突，一衝突當時希臘方得三艘戰艦，跟他一撼就全軍覆沒，因為對方十幾隻來一艦，但是雖然是全軍覆沒，希臘人已經在個島上面點了烽火，一聽到衝火就當時就用了271艘艦、就全出，當他全部就即刻在那個海峽那裡，大家看到在那個 Ubonia 島那裡，還有 他在主要陸地那裡中間有個海峽的嘛，如果大家看到就是在他們的海峽那裡佈了陣，排了一節佈了陣，但當他佈陣想著哇地方大軍來了，咦竟然沒有了，不到啊，於是他們又回去那個海口那裡啦，然後當他回到海口，即是回到他的基地那裡，然後夜觀天象，哇糟了不行、其實因為他是本地人，本地人就知道個天象，他知道何時刮風，那個時辰那個時日就大約是八月，就原來是風季，知道會刮大風，於是說不要理會，大家退回去、第二個位置那裡、那裡有一個海港，就是這個溫泉軍南邊的海港，大家退回去先，於是全隊軍隊就退回去，當他躲在那裡、到第二戰前、大約是9月5號左右那時候、就波斯的艦隊終於到，就在三那裡就埋岸拍，就在三個位拍岸。咁由於個軍隊大約有1200艘艦，當時由於軍隊太多，擠唔曬入個海岸，好多都拍咗喺海，即係擠唔曬入個港口，好多拍咗喺海岸線嗰度。咁結果喺嗰一晚突然間刮起大風暴，嘣嘣嘣嘣嘣，嚓一聲，竟然有400艘艦，咁就冇咗，沉咗。咁嗰啲全部都係普及艦，當然普及艦啊後尾衝曬上岸之後咧，曾經有人就係喺依個沿岸嗰度執到無數個金器啊、象牙、玉石，就發咗達嘅。係係，即係戰後嘅事嚟噶啦。 哦， 咁啊可以知道當 我諗佢衝好耐先衝到上岸。 其實當時佢哋係沿住海岸度好拍噶嘛。 係啊，但係佢話依啲咁多嘢去衝好耐先衝曬上岸，咩嘢重噶嘛啲嘢？ 咁好啦，所以都即係喺戰後呢場戰爭之後嘅啫，即係可能幾個月啦、之後發生嘅事啦。咁當時就雅典人喺 number two 嗰個位一聽到就好高興啦，即刻就舉咗個祭神禮，就話多謝波塞冬咁。咁其實就未必係即係唔單止。即係好似係由於呢個薛西斯揾人邊個海，個海揾翻個報仇一樣，整走咗佢400隻艦。咁、但係個 difference 仍然喺度嘅。當時波斯剩翻800隻，而希臘人係剩翻271隻嘅。咁於是希臘人就聽到呢件事，呢場風暴刮咗三日。咁由九月五号刮到九月七号两日至三日啦，八号到，于是呢个希腊人一见到，风势停啦， 追 翻去蓝色嗰度布阵，咁到咗八就系七号尾八号到，我谂七号翻到去啦吓，咁到八号嗰阵，就波斯嘅军队又喺嗰个绿就喺驻扎咗喺绿色嗰个位噶嘛，就系。於是隔岸就對於遲開準備開戰， 是 這個就是軍全軍戰役，而當他準備海軍開戰的時候、薛西斯就聽到消息，好了，海軍都到埋了、風暴又過去了，他對這個前面那班斯巴達、那班希臘人的忍耐也都到了極限， 即係佢覺得軍隊已經齊曬啦嘛，佢就決定進攻，於是就開始咗軍全軍戰役正式開始。好，咁啊，我哋等陣翻嚟再講。 呢次翻嚟先。